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黄色高温预警当中，今天最高气温是在35摄氏度上下，尤其天气炎热干燥，紫外线强烈，外出请注意防暑防晒，户外活动尽量选择早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米夏。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新书名叫《精华易前尘》，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陆新先生就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欢迎陆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在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中，有人来分享知识，有人分享自己的观点，那今天呢，我们将着重分享《精华易前尘》这本书中的文字。其实我们可以从这本书的封面和封底的文字先找一找这本书文字的感觉啊，看看陆老师文字的这种温度和色调。陆老师写道，在现实中戏往往不像生活，而生活却很像在做戏。皇帝的新衣无所不在，形形色色，唯一令我肃然起敬的是我身边这些花草树木，它们在缄默中开放飘逝，在沉静中陨落轮回。 我们大家每天晚上可能都会有一个散步的习惯吧。我的家呢离钓鱼台国宾馆很近，那儿呢很安静。这点时候我为什么要说这个皇帝的新衣呢，就因为我觉得呢，在夜晚呢，在很安静的地方呢，你会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什么叫自由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白天呢，为了生活得承受各种压力，那么可能你做的许多事情呢，或者说甚至你的许多表情吧，都不是说你内心所真正想要表达的。皇帝新衣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怎么是回事，但是我们不能把它说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呢，不管你为了什么吧，为了生活也好，为什么也好，你都在做戏。但是在这片黑暗中，在这片安静中，在这片无人的这街道之上，你可以呢把自己的这个性情吧展现出来。因此我觉得呢就是非常的愉快，好像连空气都很的自由。那么那些花草是怎么回事，我不过是做了一个拟人的比喻。因为那些花草它本身它不用取悦于任何人，它自己怎么开怎么凋谢，那都是他自己的事情。 嗯， 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就是我所想表达的意思。 嗯，那咱们来分享封底上的文字啊。这段文字这样写道，人们追忆往昔其实是对自己生命产生的怜惜。对我个人来说，我更钟情于自己的儿童与少年时代，那是一个不带任何戒心，不带任何偏见，不带任何功利感受生活的时代。那是一个即便哇哇大哭，眼泪也如凝结在花草之上的露珠般美丽的时代。非常喜欢这段文字啊，很好看。 这是我有一次呢回忆自己的少年，而且呢我也是在街上面看见有小孩哭的情况之下我写出来的。我为什么这么写是这样，咱们都看见我孩子吧， 如果是成人的哭啊，成人在这流眼泪，不一定你会觉得他引起你的怜悯心，让你很同情，甚至有可能他会让你觉得很反感很难看。但是一个儿童，一个两三岁的儿童，假如他摔了个跟头他在那哭，或者因为什么事他在那哭的时候，大人往往还会笑。为什么会笑？我觉得应该有这种感觉啊，你会觉得那个样子非常可爱，它激起呢是你的那种怜悯，你会觉得很好玩很可爱。这就是我说的，他的眼泪好像就凝结在花草之上的眼泪，他一会儿就过去了。他的哭也不是说对于他对这个人世有多少那种成人上的意识，他只不过他发的一种的本性，而这时候的眼泪是真诚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就生活中很多眼泪可不见得是真的，他是为了达到各种目的而哭。但是孩子他有吗？特别是两三岁的小孩，所以你会感到一种童心，一种对于天真的，一种对于童真的一种那种可爱的劲儿。也正是我们大人呢，已经在生活中可能你已经失去了，你被磨没了的，你也流不出来那种儿童的，我说的凝结在花草之上的眼泪。 嗯，所以那种眼泪是非常的纯洁的， 纯洁， 接近生命本真的。那其实分享了这两段文字之后，大家也能对这本书《京华忆前尘》有一个大概的感觉啊。这是陆老师的一本散文集，一共收录了144篇您的散文。嗯，我就想问您，这些散文是陆续写成的？ 这些散文呢是陆陆续续写成的，大概写了有，如果说动笔嘛，那也无非才半年多时间，但如果说是自己的那种所思所想，那应该说是一种叫做积累了几十年的那种感受， 是沉淀了很多年， 沉淀了几十年，没有几十年的感受也写不出来这些文字。 嗯，您平时是比如说看到一个场景，或者说心里有了一种感受，就会把这种感受记下来吗？ 是这样，因为我比较喜欢的就是随手记下东西，比如说我有个习惯，今天看到什么，回到家当时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头尾能够相聚在一起的文字的话，我就先把这个意思拿一张废纸呢写下来，然后放在这个桌上，等到我有时间，我有这个思绪的时候，再把它组织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 那这本书的名字《京华忆前尘》，当时为什么选了这五个字？ 京华嘛，就是北京。我在这儿呢多说两句，我的祖先据说是从乾隆时代就从南方到了北京了，因为实际上北方人真正的土著的北京人是很少很少，连老说满族是北京，其实他也不是，他是从黑龙江过来，就是所谓白山黑水那边来的。你要说像袁绍时代所谓幽燕之地，那真正的他没有那多少人，所以大量的北京人，老北京人其实都是从南方过来。我们家原来是浙江慈溪人，乾隆时代到了北京之后呢，已经是多少代了嘛，所以我呢是一个老北京人。老北京人呢，当然选择题目呢很容易就选择一个跟北京有关的，就是京华，忆呢是回忆，前尘嘛，前尘就是前尘梦影的意思，也就是过去的事情，也就是一个老北京人回忆他过去的往事。 在这儿也可以介绍一下陆新先生啊，陆新先生是1953年生于北京，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著有《月落集》《乌啼集》《双天集》，还有《祖父陆宗达集诗友》，还有《民国名人传记丛书黄侃》等等啊，可以说是著作颇丰。这本书其实分为四个部分，是春明梦影、心底之光、重温和醒悟，还有谈诗论文。在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您的字题，八个字啊，这个黄昏灯光，晚风思绪，非常简单。 因为我觉得作序作跋吧，是一个大家比较呢愿意用的手段，而且呢也确实很好。但是我自己想呢，作序作跋它有一个作用啊，就是希望由名人来作跋，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呢，这个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种的感情的抒发。由别人来作序作跋呢，也未必呢就是真的能够呢抬高自己的这个价值吧。当然我这么说可能有点会伤人啊，但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另外一方面呢，我愿意呢就是说完全呢袒露我自己的一种思想，我也不愿意呢比如说人家做了修作吧，可能会也许会引导呢读者呢会往 别的方向，也许是我不是想往那方面去努力的那个方向， 嗯， 所以我宁愿我自己呢，就是也就不要续了，我就自己让大家直接看我的内容， 嗯，就是文字都摆在这儿了， 对， 每个人看可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 嗯、 啊，这样自然生发就好，那黄昏灯火晚风思绪啊，这八个字其实很有您这本书里文字的这种色调和温度，黄昏灯火。晚风思绪，其实您书中您写到了，喜欢黄昏，甚于喜欢早晨；喜欢秋天，甚于喜欢春天。 嗯， 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当然，很多人都喜欢看日出嘛，但是呢，我是比较喜欢看黄昏，因为我觉得黄昏里面它的意境啊，相对于来说更加深沉。曹操那两句诗，大家都知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觉得如果你要把它换成一个年轻有为，慷慨激昂，恐怕不如这个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那至于这里头为什么，我觉得应该可以能够体会得到，就是说你也许可能失败了啊、嗯，但是你失败是一回事，但是你是不是为此而努力过，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嗯， 那么这跟黄昏和朝阳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它的关系就在这地方。你看红日出来以后，必然是光芒万丈，然后天就大亮了嘛，对吧？那你还有什么呢？能够再引发你更多的思绪不一定。但是黄昏可就不同了，黄昏之后是晚霞，跟怒潮一样，怒潮澎湃，然后这个云彩从明亮，然后到暗。啊，天空呢是从一个明亮的暗，然后它是这个黑夜，但是你会想到明天它仍然它会呢再升起来，而且那种在黄昏时候，你看它那个晚霞跟那种夕阳啊，好像在和天空做一种斗争似的，在做一种斗争，所以你会感到有一种生命的一种扩大的感觉，生命的一种不缺的感觉，而不是说像朝阳啊、哦，我很自然的好像就。来到天空，然后马上、 嗯、 所以我喜欢的是这么一个，如果说的文艺点啊，就带有悲剧色彩的这么一种、嗯、 悲剧往往更有力量啊。 嗯 、这种力量里头含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 对， 这么一种情怀、 嗯、 是吧。 你一大群人出去吃饭去了啊，或者唱歌去了，唱歌很热闹，吃饭很欢乐，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会怀想，不会回想啊。但是如果你从这个热闹场合出来之后，你来到大街上，大街上正是在黄昏，你别一大堆人啊，也不要两个人，就你一个人走在暮色苍茫的大街上头，那么你很有可能你的思绪是什么呢？你的思绪不再是那种唱歌时候的激昂，什么聚会时候的争吵，我说争吵不是打架，就是那种热闹，那么你很可能你的心会变得很静。那人们什么时候会回忆？回忆必须得有一个静的环境，没有静的环境，你根本不可能产生回忆的。而这个暮色苍茫是非常能够引起人的一种呢回忆。灯火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注意过灯火，因为现在都是那种啊，日光灯了，你难以的这个感觉到，但会是黄色的灯火。这个黄色的灯火，如果你远远的望着啊，它有时候像那种，像眼睛。再说的文艺点，就像那种温柔的大眼睛，从远方好像呼唤你这个游子来归家。 嗯， 只有昏黄的灯泡，远远的在那种窗帘的后面闪出它的那种光芒，配着暮色苍茫的这种黄昏。 嗯， 你会有一种家的感觉。你会有一种不愿意在所谓的漂泊天涯感觉。现在不是这个人经常好像我要什么横行世界漂泊天涯吗？你那个时候你不会有，你会想家是我的归宿， 嗯， 对我一种亲切。灯火是一种温柔，那么暮色这东西呢，它会引起呢我的思绪， 嗯， 所以下面呢黄昏灯火引发我的这个晚风思绪， 嗯， 就变得很自然。那么晚风如果在吹过的时候，它也带有一种呢，就是应该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吧，它也能带来一种你对过去的冥想。 对， 有一点点苍凉的那种感觉吧。然后我觉得您说这个怀想的时候啊，肯定是很静的时候。对，其实每一个人都有面对自己然后面对时空的这种瞬间，或者说某一个时段你是这样面对自我的。那面对自我的这个过程一定是安静的，就像您说的，我一个人走在街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你面对自己的那样一个时空的状态。那下面我们就翻开陆老师的这本书，进入第一个段落啊，春明梦影。春明也是北京的一个别称。 春明也是北京的别称。对， 春明梦影啊。 过去北京有个春明中学。 这里面写了很多陆老师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啊，自己对北京老北京的那种怀想。我们翻到了十一页，这一篇写的是故乡。您在昨夜的梦中回了一趟故居，然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思念，您就真的去故园走了一趟。 对， 然后我觉得有一段落啊写得非常的真实，就这种感觉啊。您写你爱什么样的房屋，就什么样的光线，什么样的湿度啊，我们看看。陆老师写道，不知为何我有时爱在这房屋潮湿光线阴暗桌上地上汤水淋漓的小店吃饭，因我觉得这里最富市井民调。我知道自己有一种深深的市民情结，市井生活对我来说有一种莫大的吸引力。在脏暗潮破的小铺里，看那些所谓引车卖浆者之流出出进进，听着他们相互间高腔大嗓的笑闹，和老板娘粗鲁无稽的调情，以及老板娘回过来的笑骂，啃着火烧吸溜着豆腐脑，我心里总有快乐和满足。在这最嘈杂最市井最乱纷纷闹腾腾的地方，我却有了远离尘嚣的感觉，身心彻底轻松的感觉。也许这是我想象中的最真实最自然最去了浮饰和光环的生活，使我能直窥人心中最本质的生活欲望。它朴实无华，就像店外那株枝叶婆娑的大槐树，那近旁老屋的白墙灰瓦，那街巷拐角处断壁残垣间生出的簇簇野草。这是您写的啊。这个其实有一种陌生化的差异感啊，就是很多人可能喜欢窗明几净，喜欢这个饭馆的就餐环境非常好，但是陆老师啊，他喜欢那种阴暗的潮湿的甚至有点汤水淋漓有点脏有点差的那么的小饭馆，他觉得这样的环境反而让自己觉得很舒服很自由。看到这段的时候我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这一段吧，我先得就是做两个说明啊，就是因为我们家呢就是实事求是啊，确实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因为我们家呢是一个书香世家，就是从咱们传统意义来讲是个双世家，有十多间屋子，院子呢也很大，也有很多的花花草草，人又少，就是祖父母父母和我和妹妹六个人。所以呢我们这个家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安静，第二个特点就是非常符合于中国那种书香世家的那种生活环境。因此呢也有一种好奇感，首先来说就是对这个市井的好奇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应该是长我十几岁当然去世了，一个文学家叫做王学泰先生，他去世了。他曾经啊他送一本书，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中国的文人呢往往要戴假面生活一辈子。要戴着假面呢。 中国的文人。 文人要戴着。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说你这个文人老在骗人，是说也不是说文人，是因为你文化越高的人，就像咱们刚才所说的，你就必须在任何场合下都要检点自己的言行。你不能随随便便吧，你怎么不能随随便便穿衣，你不能随随便便说话，你不能随随便便笑。但是有些东西啊，我说的不是说伤害别人的，不是说一定要如此做，但是由于你的身份在这儿，你必须得如此。要在社会上基本上符合于我们身份的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在那种啊非常的就是引车卖浆者，他们无所谓，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这个店里那你说 那你去北京饭店吃饭，当然非常的漂亮。但是我就想你一句话，在那种豪华漂亮吃饭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管点自己吧？ 嗯， 就是说，是吧？ 你虚着， 你虚着吧。 嗯。 但是你像这种地方，你还拘个什么呀？没准在那时候你就是最文明，那无所谓了嘛。 嗯。 所以呢，你有一种呢很自由的，无拘束了。 嗯。 另外再加上我刚才所说的，比如说你啊，所谓的假面戴久了，你在这种书香世家的这种生活，圈里生活惯了。你会感到一种欣喜，感到一种自由，感到一种放松。 嗯， 另外呢，我再说一个知识。您知道唐代的著名的画是什么吗？就是咱们说这啊， 仕女图。 对呀、啊， 嗯， 叫簪花仕女图。 嗯， 他画什么？贵族是吧？那么宋代最有名的画是什么？ 嗯，清明上河图。 对， 嗯， 所以唐宋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唐代是以贵族啊他为主，他的画。他的文学，他的艺术，都是描绘宫廷，描绘帝王，描绘呢，就那些男女贵族。所以他有一种呢，让人仰望的那么一种啊感觉。 嗯， 宋代一变，宋代是以市井为主了，所以他才会出现了《清明上河图》。 嗯， 做小买卖呢，包括他三言，那你所描绘的都是宋代， 嗯， 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在这个人生当中啊，有时候也很有意思。一方面呢，就是你可能要感受一些高端的文化；一方面呢，你可能呢，你也会对这种所谓的低俗啊的东西呢，你也很感兴趣。 嗯， 可是高不说明它高，低也不说明它低，它是上下文化的互相交融。 嗯 嗯， 就是这个雅俗之间啊， 雅俗哎对。你说的非常对，雅俗的互动，嗯，没有雅就没有俗，没有俗也成为不了雅，所以它这个上下流动是构成了我们文化的核心。 嗯， 哎， 啊，刚才您也说到了，你看我把课讲好了，我就 OK 了，一个老师，但是这其实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系啊。儒家讲究是君子，对于君子的所有要求都是精英的要求啊。你成为一个明星也好，你成为一个领导人也好啊，你各个方面其实都要求你要很好。 所以这个古代，你像那个有一个典故叫结缨而死嘛， 嗯， 就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子路嘛，子路最后死在就是跟人在这个刀剑相搏之中，他死之前他忽然说，老师说过，即便死帽子这个缨也要是正的， 对， 所以他就结缨，他把帽子带给你系正，他才死，他不是说最后我死一个乱七八糟，那死个乱七八糟那个形象不好也不行，死我也得死的有模有样，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咱们的文化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对，嗯，其实我听过一句话，他说在无尽的时空里啊，没有永远的时尚，嗯，但是有永远的传统。 嗯，对， 在回归传统的时候，我们好像跟时间在对话啊，我们感觉生命里有了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其实您这本书里，除了您自己对于人生的一些感悟之外，也写到了很多过去老北京的一些故事啊，比如说在《春明梦影》里，您就说到了这个胡同里的故事啊，说到老北京很多民俗，比如说男孩的这个排行， 嗯， 就很有意思啊。这么老师就写了，他说，我在胡同里长大，对许多过去的事情记忆很深，比如说胡同里的男孩一般都叫小子啊，排行呢分成大小子、二小子，但是到了第三个男孩就不叫三小子了，叫三儿啊，第四个男孩就叫四儿。若是女孩子呢，叫大丫头、二丫头、三丫头、四丫头，一路排下来， 嗯， 她没有三儿四儿， 嗯，对对， 这个很有意思哈， 嗯 嗯，这个可以讲讲吗？ 胡同里面的一般的就我说，就是说，谁谁谁家的大小子又招事儿了，拿着砖头把谁谁的脑袋给拍了，他， 嗯， 说啊， 嗯， 二小子，但是可能也是一种约定俗成，到了三儿的时候就说，哎呦，这是他们家三儿，四的时候有时候他会加个小，这是他们家。小四儿、小五，小四儿、小五啊， 嗯， 哎，他会这么讲，他肯定是一种呢约定俗成。那么这个大丫头、二丫头呢，都是这么一步排下来。但是有一个问题，他如果要是长到了15岁、15、16岁的时候， 嗯， 换词儿了，就是大姑娘、二姑娘 啊，叫姑娘了， 叫姑娘了， 哦， 就是那就不能叫丫头了，就是姑娘。 哦，那姑娘其实年龄要大一些， 就姑娘的年龄要大。姑娘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理解中，姑娘就认为她是一个少女的。 哦， 大丫头、二丫头和那疯小子， 它是成对儿的、 哦、 意思就是说也不懂事儿也是疯闹， 嗯， 每一个姑娘，因为北京过去俗话就是说，你看看，你看他们家的丫头，一点姑娘样没有。 哦，你丫头和姑娘的感觉就不一样。 丫头姑，哎，姑娘你就得有点庄重， 嗯， 因为你是姑娘了嘛， 嗯， 所以为什么现在咱们叫少女嘛，姑娘就是少女， 嗯， 但是你少女的时候，你得有一个少女的样啊，什么说话啦，打扮啦，什么办事啦，哎，你呢？ 嗯 你呢就得有一样，那你姑娘再往上，当然就变成媳妇儿了。 嗯，那闺女呢？ 闺女啊，闺女和我自己感觉啊，闺女往往是自己家里成闺女。 嗯，这是我闺女 啊，这 是 我闺女。 嗯， 没有说，你说咱俩聊聊着天，说的那个张家那闺女，这好像、 哦、张家那姑娘， 也许说的也有，但是我觉得很少。 嗯、 哦，一般我听都是说张家二姑娘、 哦、 啊，嗯，或者唱这二丫头。啊，他说张那二闺，因为那闺女有时候她指代的不清， 嗯， 那闺女是什么意思？那也许是你的孩子，是就是我自己的孩子嘛。 啊，有往往用于自称自己的孩子， 哎、就是说就称我们家人叫闺女，啊、 嗯， 但是也有人就老太太，比如有时候去放个假会说， 啊， 闺女、啊、别吵了，这个时候的这闺女跟那个姑娘的意思。类似了， 这老太太其实也是想拉近和这个女性的距离。 女性的距离啊， 哎、 这个姑娘呢就好像有 点 这个 远。 闺女叫什么？我把你当啊、哦，应该说到这儿就说有点明白了，说的明白，就是闺女是说我的女儿。 嗯， 我对不是我的闺女的姑娘说闺女，那就表示我 好像把你当成 我的闺女。 对， 那我为什么要把你当我的闺女呢？我印象中啊。往往很多时候在劝架的时候， 对，你看、 嗯、 我和你近，我才告诉你这些话， 哎、 是不是？ 哎、 嗯， 比如说你跟你婆婆干起来了， 嗯， 哎，我过去了，闺女别说了，你这你婆婆也不容易， 对， 啊，她不能说姑娘你别说了，这就是， 就远了， 是这样， 嗯， 就是这意思， 嗯，很多这种语言都是有很微妙的差别、啊， 对，有很微妙的差别， 嗯，只有你身在这片土地中，你成长啊、 嗯， 然后你生活，你才能感觉到那种微妙的差别， 嗯。您能注意到这儿非常好，嗯，因为这个差别确实很微妙， 非常微妙， 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语气来处理不同的事儿。 嗯对， 嗯，对嗯，这 个需要你对语境有了解， 语境有了解， 嗯，其实您在写到这个女性的时候啊，有一篇叫《南与北》啊，也很好玩， 嗯、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读一读啊。 嗯 陆老师写道，他说我是特别喜欢江南的，从人文到山水民居，不过看了有些文章大赞江南烟雨，倒有些为北方尤其是北京不平起来。油伞过去在北京用得很普遍，女子盘头成髻，旗袍绣花鞋，雨天打一柄油伞在弯曲的小巷子里悠然穿行，是寻常事，非南方独有之浪漫。赞美男女是指南方的女性啊，赞美男女之眼神，说来说去归结于柔婉，比较北女之眼神相较于深沉，柔婉如秋水之明澈，深沉如山谷之深潭，而且凝望深潭过久，深潭必将回望于你。尼采这话同样可用于北方女子的魅力，哎，这就把南方女子和北方女子啊做了一个比较，而且说到了眼神的事儿， 嗯， 这个是非常微妙、非常细致的一种观察啊、哦， 嗯， 北地胭脂和这个南方的韶华进行了一个比较啊， 嗯，那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嗯， 有一次呢，也是在外头有个聚会，有一个南方人啊，他的是个男士就说了，他说我呀、啊，特别喜欢北京女孩。我就想过，将来我能娶个北京女孩呢，是我一个最大的幸福。说，但是有一次我听一个女孩说话之后，我可不这么想了。她说了句话，我就不再这么想。我说她说什么话呢？让你对我们北方姑娘就有这么大意见？她说，她说，你不说说什么时候？她就说，凭什么？凭什么？她说俩凭什么？我说她怎么说话怎么那么凶啊？她怎么那么厉害啊？我说这我告诉你吧，你别说他说了，到了我这岁数，我还说凭什么呢？ 嗯， 凭什么？那我告诉你，凭什么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在 我们这个北方人的这个语言当中是这样，比如说一个家庭啊，当然你两口子，你要下去的时候，你太太跟你说了，你下去把这个垃圾带去吧，啊，你带去了，一会儿你又下去，他垃圾又一袋了，他又说你把垃圾带去吧，你又带去了，到了晚上又有垃圾了，说你下去吧，你把垃圾扔了吧，那这会儿你肯定要说了，凭什么呀？ 嗯， 是吧？ 嗯， 那凭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凭什么这三回都得是我倒垃圾，你就不能倒一次去吗？我那学生宿舍里也是女生，就说，又说我们那里北京女孩真凶啊，她跟人那个，她跟人家那个嚷啊，她就说凭什么，还说好几个。我说她是不是一连说了仨？ 凭什么？ 凭什么？凭什么？最后说一句凭什么，是吧？这就说凭什么？我说她是不高兴，但是不高兴不见得一定要跟你如何，她只是说你给我一个理由，是吧？你给我个理由啊，你让我这么做，或者你对我这么做，你要给我一个理由。我说这种你能够看出啊，南北这个基本是女孩子她的不一样的。北方女孩子呢就是简单痛快，没心没肺，少算计，什么事儿差不多行了。她如果不乐意的话，就假如说你们是两口的，她不乐意的话，她会跟你吵跟你打，把她的意思明白无误的一点不差的全告诉你，让你真实的明白她心里到底在哪儿想，他不会藏着掖着，这是他的一个个性。那么南方女孩呢，显得比较柔弱吧，显得比较这个乖巧吧。有一个男老师跟我说，哎呀，说的我们南方的女孩不像你们北方女孩那么凶，我们说话之前都要先考虑考虑，看看对方受了受不了。他不表态，或者他也符合你的意见，结果过段时间之后，你发现这个事儿按照他的意思做了，而且你还是最后知道的人。 嗯，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那人家的意思也很明白，就是说我听了你的意思了，但是我不同意，我要是反对你，你肯定也不同意，那干脆我就做就完了呗，反正我事后再告诉你。那北方说不行，你我这么说了你就得这么做，当然你们最后可能在吵架当中会求得一个求同 嗯 存异，哎，实际上就是说他这个性格的不同。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也想说北方的女孩子刀子嘴豆腐心。 嗯， 其实 这是北京女孩典型的特点。 北京有这样啊，她这说的特狠， 嗯， 但是等她真做事儿的时候， 软了，心软了。 心软。 嗯，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不要用这个凭什么吧，你就把她给否了。我的意思就 对，你细想啊，北京人就包北京女孩确实爱说凭什么。 嗯，是 凭什么？ 别说北京女，就是北京的男孩子， 也爱说凭什么？ 也爱说凭什么？他说你给我个理由啊！吵架，比如说南方人跟南方人，这北方人看的就着急。 嗯， 这俩人吵都快吵了一小时了，他怎么还不动手啊？ 对， 这北方人想，这要我啊，说不上三句，那早就上去大耳瓜子了，是那干起来了。 对， 可是有一点， 嗯， 这俩北方人打完之后，很可能。 还成为朋 友了，过两天就是朋友，不打不相识， 对， 从此之后就是哥们儿。 嗯，其实这一篇啊，这个记录了很多这样的细节，然后在这篇文章的后面啊，就说到了北京人的这个标志爷。 嗯，对，是。 这个解析是非常非常的深刻的啊，就包括我给你指路了之后。啊，我给你指路了，他内心其实还有自己的这个小小的这样一个小算盘、啊、 得意嘛， 小得意 得意嘛。 嗯，你看你如果不让我给你指路，你找不到啊。 嗯，是 有这种小得意的。 嗯，什么叫爷呢？您看啊，就是说，首先从姓氏上来讲啊，比如说你姓米，你米爷；你姓张，张爷；你姓王，王爷，是吧？谁都可以当这个爷，这是从姓来讲。那么呢，从呢这个。从你所工作的这个姓氏上讲啊，你拉板车的板爷，当兵的兵爷，您当官的官爷，您傻点您傻爷， 嗯， 您脏点您脏爷，您邋遢点您邋遢爷，您丑点您丑爷，也就是说无论什么你都呢可以成为爷，它是这么一种啊称谓。 嗯， 那这种称谓呢，当然有人说这邋遢了又丑了又脏了还这他也能成为爷、 嗯、 哎，这又体现出了北京的一种文化。 嗯， 就是我敬着您，我敬着您， 嗯， 是吧， 只要您没得罪我啊。而且北京的文化不歧视，这是一个特点，不光不歧视外地人，他穷富也不歧视。你说过去来说啊，所有的女人都叫太太啊，什么张家的张太太、王的那就王太太，张家的张太太家里有厨师、有丫鬟、有老妈子，王家穷得一塌糊涂，这个王家的这个王太太得出去到菜市上捡烂叶子吃，可要一条，人家说起来正是王太太。 嗯， 不是你们家有钱有势啊，他们家就简直贱得没了边了，没有。所以呢，这就是说呢，一个北京的文化。当然了，你说这北京的文化呢，也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因为您是爷，所以第二个问题就跟着就来了，就所谓面子问题。比如说请一帮人，七八个人，要菜，一上十来个菜，哟，你看要这么多菜，那还剩下俩，多浪费啊！你就拼命吃，这会儿坏了，我一看你快吃完了啊，服务员过来，再添仨菜。 嗯， 这什么呢？啊，不剩下不叫够。所以这一方面呢，也让很多这个外地人就是讥讽，就嘲笑这个北京人的这点这个虚，就说你干嘛呀？ 对。 另外还有一个，就一块说，一个是爷，还有一个事儿。 嗯， 这事儿我不知道。你在北京这么多年，你不是理解叫什么地方？说这人太事儿了，有俗话叫事儿爹、事儿妈、事儿奶奶。 对， 当爷的你就不能事儿，事儿是吧？一点小事儿老磨叽，一点小事儿老放心不下，一点小事儿老算计。北京就说这人没劲， 嗯， 太事儿。 其实您这篇文章里写到了啊，北京人这种既傲慢又热情，既嘴损又认真的特点，即便干了好事儿，也不招人待见。不让人领情，因为全让傲慢和嘴损给找回来了。 对， 这特别逗啊。 嗯，是，嗯， 嗯， 因为北京这嘴损也是很有名的。 对， 那，是嘴特别损，他心里不是这么想，但是嘴啊， 就得给你两句， 对，他就说出来了。 嗯， 哎，所以和那个女人的刀嘴豆腐心特别吻合的配成了一对儿。 对， 这边刀子嘴豆腐心， 那边是古道热肠加嘴损。 哎，古道热肠加嘴损。 嗯，其实你说女孩为什么老爱说凭什么凭什么？包括这个北京人，男孩也爱说。 嗯， 这和他在天子脚下，就北京这个地儿，他就讲规矩。 嗯， 是有关系的。 对， 就跟他这个地域文化、皇城文化，就什么事儿我都得讲个规矩。 嗯 啊，是吧？你都得按照规矩来。 嗯， 那。如果没按规矩，那我就得问凭什么，是吧？ 嗯嗯。 这本书的第二个部分叫《心底之光》，其实也描写了很多京城的风物，比如说四季，比如说春花啊。 嗯、 其实，在211页这一篇就很有意思，您写到了樱花和牡丹， 嗯、 你又写到了哎，日本人喜欢樱花什么感觉？然后呢，我为什么要喜欢牡丹啊？这个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也许我们的牡丹没有樱花那么深沉，但是我更爱牡丹，因为它庄重威严，那种不容忽视的气势不逊万水千山。 过去呢，我曾经也是很多年嘛，我就那么想，好像是中国人喜欢牡丹，一说牡丹就是大富大贵， 嗯， 好像牡丹呢就弄得很俗似的。但是后来两年我观察樱花，特别观察这个日本人为什么喜欢樱花，那么我们为什么喜欢牡丹呢？我自己就有一个感觉，因为樱花啊，疏忽而开，瞬间而落，生于恬淡，死于安宁，静静来，萧萧去，它好像你别看我花小，但是很傲， 嗯， 忽然间我就开了，忽然间我就落去了，忽然间我生，忽然间我死，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长度，在于它的高度， 嗯。 那么我们中国呢，它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国花当然是牡丹，牡丹呢雍容华贵，我发现它是不怒而威。你看那么大朵啊，它有一种气势，这种气势呢， 嗯、 就是说呢，有一种呢庄严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很庄严。 嗯，国色天香。 国色天香。那么你相比樱花呢，樱花有些阴郁，阴沉的阴呢，忧郁的郁，就是樱花呢有些呢。忧郁，它是死亡的前奏，所以我觉得这个牡丹，中国为什么把它作为一个国花，可不是简单的。现在咱们一边，哎，牡丹就是大富大贵的象征嘛， 把牡丹给说俗了啊、 哎，说俗了，所以我是这么理解樱花和牡丹。 其实牡丹更加的生活化，象征着生命， 嗯， 象征着岁月静好，象征着美好的生活。 嗯，还有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一种雍容华贵，它有气势。 嗯。就像您说的这个不怒自威啊， 不怒而威。 嗯， 在这个谈论诗文里有一段也挺有意思，就是说这闲愁啊，说闲愁，这个文章一开始啊就说到了西厢记，西厢记说这莺莺一上场就是唱什么呢，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啊，就说到了人生中的真愁和闲愁。然后陆老师说，人生中除去真愁是存在许多闲愁的啊，这许多闲愁其实就是我们的感觉，例如我们对韶华流逝的无奈，对往昔岁月的怀念，对如水逝去的时光中某个场景、某个人物、某段天气、某句话语，甚至某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眼神，某种若有若无隐隐绰绰的暗示的思念，合成我们对人生整体的不满足的愁，这种愁被欲望推动着，永远不会消解，永远不会穷尽，我们也就永远有许多闲愁。我特别喜欢那个陆老师这种长句子啊，虽然很长，但是读起来非常有节奏感，嗯，很有韵味的感觉，就这种闲愁啊，和真愁呢是两个愁法。 是，那么表面上看呢，莺莺这个是个闲愁，因为呢。我曾经讲过嘛，就是什么叫闲愁，什么叫真愁，真愁就是饥寒交迫，今儿晚上饭辙不知道哪儿找啊，那个家里的老婆面有菜色，孩子在这儿哭，你又没有钱，那你怎么办，所以这就是真愁。 嗯， 那莺莺那作为一个相国小姐，又是国色天香，那她有什么愁呢， 嗯， 可是我在这儿还要说，她是真愁，她的闲愁是真愁的外在反应。为什么我为什么这么说，花落水流红是闲愁万种，他自己都说花落水流红我就有了愁了，无语怨东风，你为什么怨春风，你想一想，咱们再想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她不能一辈子待字闺中吧，过去是媒妁之命父母之言，她的归宿在谁，在哪儿，她到底要嫁给谁，嫁给谁之后她的命运何在，这一切他是无法呢控制的，能够不能够久久待字闺中，不可能，对吧，因为女孩再不嫁人就没人要了。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祖母小时候在通州，他说我们那有一个姓潘，那男的长得非常美，等着娶新娘，这新娘一揭盖头，这姓潘的打着滚的哭，这是我奶的原话，打着滚的哭， 这新娘子长什么样啊， 那你就可想而知了呗，那为什么打着滚的哭啊， 这得丑成什么样啊， 对，得丑成什么样了吗，哎，所以说那么这个莺，所以他为什么，因此这杜丽娘那两句也是有名的，就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于断井推原，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那么大的花园的春光明媚，咱们现在赏花，他们家自己一个园子里就全有了，多幸福，又是贵族小姐，可是她那几句话她都是在所谓的骂，什么叫骂呢，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春天如此之美，其实都是说断壁破墙，为什么，就像我一样，我有着这么美好的容颜，就像这种大好春光，但是我的将未来能如何，我未来不就跟这些破砖烂瓦一样吗，因为我无法掌控我自己，良辰美景奈何天，有良辰美景又能怎么样，赏心乐事谁家院，这是我们家的院子吗，我能够把这种现在的生活状态能够就作为我的终身吗， 嗯， 所以他这个，所以为什么说他这个汤显祖变的话，他就表达了青春少女， 嗯， 这是咱们说的这个简单的闲，这个简单的所谓的闲愁，再咱们就说真愁，真愁是从来就有，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啊，很简单，比如说咱们俩现在在这儿谈话，现在我问你一句话，你是你刚才的你吗， 不是了， 为什么不是了， 那时间已经过去了， 对呀， 嗯， 也就是说我跟你谈话只有五分钟，但是你起码你已经老了五分钟， 嗯， 那咱们就谈了三秒你也老了三秒， 嗯， 所以我们的圣贤孔子就说嘛，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嗯， 昔者有一句话跟他这句话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就什么呢，就说人不能同时越，人不能这个两次越过同一条河流， 对，嗯， 因为这水过去了， 对， 河是那条河，但是水已经走了，就是说时光，因此庄子说一句话，人之生也 与忧俱生。你甭管你多么富贵也好，甭管你多么穷人也好，但是你们生命的这个河流是在不断的流过。所以呢，我们说有闲愁吗？有，你表面上看是有，你生活的那么有钱，你还愁啊？但是反过来说，我再有钱，难道我的岁月就能够让阎王爷这儿，把这闸门给我拉来了吗？那阎王爷不是还不肯放过我吗？所以我们的人生呢，就是像咱们刚才所说这个，东哲跟西哲所这样教导我们的，逝者如斯，不能够越过同一条河流。 对，这就是真愁啊，我理解啊，就是。是生存的问题， 生存之愁呗。 然后呢，这个闲愁呢是生活的问题， 生命， 当然 生命之愁， 生命的问题，就是你之有限，之于整个茫茫宇宙、时间长河中的无限啊，你总有一天会离他而去的。 是， 所以你会面对这个惆怅、这个无奈，总有一天你要失去， 你 要离开， 你要失去， 所以你无法释怀啊。 对， 这样一种。这种人生的况味， 对， 其实读陆老师这本书的时候啊，这样的感觉，就这种惆怅啊、眷恋啊、伤感啊，会时时处处的在字里行间涌现出来。但是我觉得难得的是，陆老师其实也赋予这些文字思考和警醒。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啊，曾经写过一篇叫。读书有用，我觉得之所以有这样的文字能够流淌出来，和先前几十年的这个阅读其实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啊。那陆老师自己也读了很多书，而且写了一篇叫《读书有用》。那来说一说啊，您的阅读、您的读书生活，至于现在的您是什么样的意义？ 我觉得读书呢，是这样，你一个孩子啊，从小的时候。你可能你不太明白，反正你只要有基本的生存的这些物质的你就够了。但是当你呢上了学以后，哪怕你从上小学开始之后，你就会感到你对世界的了解不够，你想看到更多的这个世界，说白了就是想听到更多新鲜事儿，想看到更加多的新鲜的情景，想接触更多的人。但是可能吗？不可能，不可能。那你到哪儿去找去？那就在书里找。读书你可以看到你的未知的世界，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所以在这会儿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曾经在东北呢，黑龙江那儿当过知识青年。有一次我在政法大学的班车上跟一个老师在聊，我说我有时候我真的想起这些在东北当地的孩子们，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啊。那会儿后来他是女老师，我说又说陆老师说的。我可就是当地的孩子呀。我说是吗？我说你现在在哪儿？告诉他在哪儿呢啊？他现在是副教授啊。哎呦，他说我们是特别感谢你们。他说你们没来之前啊，我们在农场里的，那农场也挺大的，也有小卖部，也有活动站，然后我们这些孩子就坐在一起吧，整天玩呗，上学玩，我们觉得挺好的。而且我们觉得好像这世界就这么大，这世界就是我们农场这么大，而且我们什么也不缺，我们也不需要什么的。但是后来你们来了，一方面给我们这讲，一方面因为你们也看书嘛，就带了一些书，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世界不是就我们农场这么大，是外边好大好大的世界呢。他说我们都下决心了，一定要好好念书，一定要考出去，看看这个世界上都有哪些人，他们都在干什么，他们都在想什么。很简单。另外后来呢也是看历史呢，当然就更喜欢了。就是我呢后来我买了很多政治的著作在东北看。我们有一个就我为了能，因为大家回来就是瞎闹呗，没有安静的环境可以看书。我后来就发现我们这饲料堆里啊有个饲料棚，那饲料棚特别好，安静没人去啊。我就呢钻到那个饲料棚里去看书去。我在那里看完了一大本那个斯大林写的《论列宁主义问题》，还看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什么二元历史观之发展》吧。因为当时天已经黑得不得了了，而且这只有一个小窗口啊，根本看不见。我当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就是把那个书贴在眼睛上的，真是贴在眼睛上，就仔细的辨认一个一个的小字儿。最后呢，当然那眼睛就完了，回到这个城里去配眼镜。配眼镜把那个配验光药吓一跳，说你多大？我说我十八还是十九啊？你这么点儿，你这么重的散光，全北京市都没几个， 这散光特别厉害。那为什么会这么拼命看书？就是很简单，就是两句话，就是不能让自己的生命就在什么吃喝呀、什么瞎闹啊、胡侃当中度过。唯一的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看书。只有因为书当时都很难找到啊，看书才能让自己的这个生命不虚度，才可能将来呢能有升华。 这很感谢陆欣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读书故事啊，那样的读书生活印象还是很深刻啊，回想起来还是会觉得很感慨。那节目快结束了，陆欣老师也送听众和我们读者一句寄语吧。 好吧，我也想了想，我想这些寄语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为什么要说这两句说大家都能够知道的话呢？因为现在在咱们这个经济大潮的社会下吧，如果你因为物而喜，那么你必然要因为物而悲，那就是得失嘛。如果你以自己为喜为悲的话，你这一生都会纠缠不出来。物，我们原来本来呢没有物，是吧？物呢是我们生存的一些必须的东西，加上后来呢在人们那种所谓的比较当中所得来的。也就是说，你拿了个普通包，我拿了个高级包。但是如果说你的思想老在这个物当中，以喜以悲，那你什么时候能走出这个悲喜啊？你失去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得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不以己忧，你的官小了啊，你当然你悲了。忽然间给你升了一个大官，你高兴了，今儿晚上喝多了，脑淤血一下就回去了。那也就是说，你永远作为这个物质的能力，作为这个物质的奴隶。所以我在想，范仲淹讲的这个《岳阳楼记》，它是非常深刻。那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你要去做什么？其实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其实就是仰望星空的意思，但是比仰望星空说的更深沉。但如果你能够把天下都放在你的心里，说我活着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以天下为一种己任，以苍生为一种己任的话，那么你就能从这种小的悲喜当中呢解脱出来。范仲淹在历史上是能文能武。所以我觉得这个古人的情怀呢，是我们真是要深刻的领会的。 其实和陆老师聊他这本书啊，其实同时也是聊他这么多年对于很多世事啊，对于人事的一种感受，真的让我觉得受益匪浅啊。那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如果对老北京的往事，对这里的风物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一找新近出版的这本《京华一前尘》，它的作者就是今天来我们读书俱乐部和大家一起分享他文字的陆欣先生。也感谢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的一路陪伴， 非常感谢，感谢米夏，感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 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生我养我的地方叫北京，哭我笑我的地方叫北京，玩过闹过的地方叫北京，走过的路过的这里是北京。有朋自远方来，先摆上一桌，这叫接风。您要是真够意思，这杯可得喝干净。有理有面，这可是咱的一贯作风。扯着天南地北的国家大事，其实就是助兴。手头再紧，也不会当着外人面哭穷。死要面子活受罪，也不是搁谁都行。不打不成交，这儿的人吃软不吃硬。甭来虚的，要来就来实打实的交情。低头不见抬头见，问一声吃了吗？您说两句客气话，紧接着回见了您嘞。大杂院里吃百家饭，远亲不如近邻，开玩笑的指腹为婚，居然弄假成真。柴米油盐酱醋茶，不紧不慢的日子，酸甜苦辣，家家有本经，再难也念着。如今楼道里还摆着当年的自行车，谁也没有忘了曾经走过的那份快乐。生我养我的地方叫北京，哭我笑过的地方叫北京，玩过闹过的地方叫北京，走过的路过的这里是北京。爱过恨过的地方叫北京，住过拆了的地方叫北京，吃饱了就睡的地方叫北京，这就是我的家，名字叫北京。 在北京